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睿。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公布，北京人均体育场面积将超过2.82平方米。 明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7万个。 国家卫健委表示，发生疫情地区要千方百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看病就医需要。 演员张庭夫妇公司涉嫌传销被查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涉案人员多、金额大。 梅姨案主犯张维平二审维持死刑，2年拐走9名男童。 日本力争2020年代后半期实现日籍航天员登月，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载人登月的国家。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天气呢一直都是比较晴朗。夜间呢天气呢还是以晴为主。而且那个傍晚到落夜之后呢，这个风呢是明显减小的。目前呢风力只有2-3级，夜间的风力也是2-3级。总体来看，风力就是已经是这种很平缓的这种微风，但是气温下降会比较快。夜间的最低气温明天早晨预计是在-5度左右，所以今天夜间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那明天白天呢，预计呢依然是一个大晴天，由于有点弱冷，还是有点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还会有3-4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呢有5-6级，特别是中午前后这个阵风会更明显一些，西部和特别是西部山区阵风会更大一些。那气温最高气温预计是在5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城区这块就是5度左右，所以明天天气从风的表现和温度的表现呢上来看呢，和今天呢都是还是比较相近的。那后天也就是31号，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将是晴朗微风、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这天就没有冷空气影响，风比较小，然后气温呢也比较稳定，最高气温预计在4到5度。这一天呢非常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夜间最低气温呢还是挺低的，夜间气温预计在-7度左右。所以如果有这个31号夜间有很多朋友会参加这种跨年活动的话，夜间出行一定要穿暖和一点，注意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今天公布。记者看到十四五期间整个规划从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提出了33项指标。除了人均预期寿命等经典健康指标外，还增加了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运动时长等新指标。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到2025年，实现国家卫生区全覆盖，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0%，中小学生每天参加校内体育锻炼时长达到1小时以上。 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了规划中的细节。记者发现，以往的卫生事业发展规划通常以卫生为重点，而这次的“十四五”规划则围绕健康这一核心，内容涉及卫生健康、体育健身、生态环境、交通安全等，统筹了本市40多个部门。发布会现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 到2025年，全市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53%。推动冰雪运动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1000万人上冰雪的目标，普及提高3大球运动，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 硬件设施上，规划中提出要补足群众身边运动场地设施短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82 平方米以上，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量达到 1.25 块，每年举办市级以上的群众赛事活动不少于500项。而在规划的四个板块、11项重点任务的医疗应急体系建设中提到，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设置一个标准化急救工作站，全市急救站点增加到465个，院前急救服务平均反应时间小于12分钟，急救呼叫满足率不低于 95%。 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 到2025年，每万常住人口疾控力量配比达到 1.75 人，建设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加大服务模式创新力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 此外，规划还提到了要优化妇幼、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服务。 到2025年，按照不少于每千人 4.5 托位的标准，配置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超过 80%。 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急诊今天开诊试运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在采访中了解到，截至目前，这一院区临床科室已经全都开放，这也标志着北京市重大民生项目北京积水潭医院输整促系统工程圆满落地。来听报道。 他主要现在太晕。 住在附近的张阿姨告诉记者，老伴儿一大早眩晕严重，打车直奔急诊部，在几位医护人员的接力指引下，从进门到坐上急诊 CT 不到5分钟时间。 因为我们原来这边不开急诊，那边人还多，今天开了肯定方便，环境还好。 在诊疗区，记者看到新开诊的新龙泽院区急诊灯光色暖柔和，环境干净整洁，接诊快速有序，以综合内科和骨科为特色。诊区分为重症抢救室、重症监护室、急诊放射、急诊留观等几个区域，共计3400平米左右。积水潭医院医务部主任于峰介绍， 到了急诊以后，病人看病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看哪个科，所以这个院区呢，我们最大的一个改革点就是就叫骨科，病人来直接挂我们骨科号就可以了，这我们骨科诊室这个医生给他接诊完以后啊，你是手腕的需要做手术，我就转给手外科，你要是创伤的就转给创伤。 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自今年7月16号开放门诊到目前的全面开诊急诊试运行，主要承担了为周边和回天地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功能。置身院区内，区域设置合理，人员没有聚集，取号结算渠道多样。多位就诊者都表示，挂号方便，看病基本不用等，诊疗过程顺畅。积水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蒋协远介绍， 从7月16号开放门诊到11月份，新龙泽门诊共接待患者16万人次，病房使用率达到了80%以上，手术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人次了。然后我们也增设了周六的全天门诊，方便患者节假日就医。 近年来，本市通过多种方式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在16区的均衡布局，重点统筹推进了一批市属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副中心、回天地区、城市南部等地的转移疏解，不断补短板、强弱项。 北京市医保局今天通报了第三批医保领域个人违规典型案例，主要涉及利用本人或他人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购买药品后转卖牟利。市医保局提醒广大参保人员，不得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 通报的案例中有一起转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案。2018年1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参保人席某某多次使用本人及丈夫王某某社保卡，在某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并将药品出售。经询问，席某某承认违法事实。 经核算查实，席某某累计骗取医保基金48881元。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对当事人席某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处骗取金额2倍，也就是97762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共计146643元。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席某某作出判决，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 在交通出行方面，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消息，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生态环境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研究，并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配额由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2022年的3万个，同步将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万个调增为7万个。 普通小客车指标家庭和个人指标配额共计28600个，家庭和个人同持摇号，单位指标额度1200个，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200个。 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家庭和个人指标额度共计63600个，其中家庭指标额度44520个，占比70%，个人指标额度19080个，占比30%，单位指标额度共计3600个，营运指标额度2800个。 19号线E7是今年年底即将开通的一条大站快线，开通之后从新宫到牡丹园站用时24分钟。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探访这条线路的时候了解到，线路将在服务水平上对标大兴机场线，为乘客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体验。我们来听一听郭雅静发回的报道。 在地铁19号线新宫站，白色主基调加绿色装点，让整个站厅充满生机活力。车站顶棚采用部分装修的方式。中铁四局19号线E7-09标项目经理李刚说：“ 新宫站呢，它的主题呢是叫新宫新景，是采用新宫地区的这个建筑这个剪影和我们这个车站的造型这个元素相结合，最大程度的释放了我们的整个建筑空间。另外呢，也提高了我们整个车站的整个视觉高度。 19号线在装修设计中突出荟萃精华的总体设计概念，在车站风格中体现北京传统与现代精华。除了新宫站外，以凤凰于飞、凤翔灯会为主题的新发地站，加入牡丹和景泰蓝元素的牡丹园站，让乘客感受到多元化的地铁艺术。京投所属轨道运营公司运营生产经理刘小庆说，车站里还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 19号线所有车站设置了母婴关爱室，所有的母婴用品都是一应俱全的。无障碍卫生间呢，是参照大兴机场线的设置，配备了儿童专用的低矮的洗手池，还有儿童马桶等人性化的一个设施。 刘小庆说，未来乘客在车站内部还能够获得多元的商业体验。 开通初期，我们可以实现自助食品机、自助饮料机、自助电玩机。后期呢，我们还会逐步的实现自助鲜花机、自助照相机等多元化的商业服务设施。19号线同时还预留了商业的服务空间。后期呢，我们根据客流需求进行那个车站那个便利店的一个招商，预计2022年能够对乘客开放。 19号线采用8A 编组，比普通行车载客量更大，采用开放式驾驶室。乘客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更直观地感受驾驶员视角。为了服务于前往大兴机场的旅客，19号线设置了2节特别车厢。京投所属轨道运营公司新线业务经理徐娜说， 特意设置了2节车厢，是类似于高铁的单排单座的座椅，乘客可以把大件的行李放在座位旁边，有效地提高了这个乘客乘坐的舒适性。 19号线运行初期，新宫站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时间为23:25；牡丹园站首班车时间为5:30，末班车时间为23:10。线路高峰时段行车间隔6分钟，平峰行车间隔8分钟。徐娜说， 从新宫站到牡丹园站单程用时仅24分钟，较之前会节省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市民上下班高峰的通勤时间。 19号线E7南起丰台区新宫站，北到海淀区牡丹园站，全长约22.4公里，共10座车站。年底开通的车站包括新宫站、新发地站、草桥站、牛街站、积水潭站、牡丹园站6站。青头所属轨道公司三中心工程部部长寇鼎涛说， 19号线E7工程开通以后，将连接既有4号线、10号线、2号线和大兴机场线，将把城区的一些客流引往大兴机场，为周边群众的一些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历经一年时间的试运行，天津港至平谷海铁联运首班常态化班列今天早上抵达平谷码房，运输装卸费、碳排放实现双下调，打通了服务首都、辐射京津冀的海铁联运、公铁联运、铁铁联运为一体的智慧绿色物流枢纽新通道。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上午8:40，列车缓缓驶入平谷铁路场站。停靠后，30车50个标准箱的货物将从这里直接装车，采用公路配送的方式运送到周边地区，实现了海运、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衔接。京平国际陆港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仁强介绍说， 这个班列运行的都是供应北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红酒啊、水啊、其他的一些日用杂品呢，包括成套的家具啊等等，这个运价下浮了49%。后期随着我们班列开行的集聚效应，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2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例，本土病例152例，包括陕西151例都在西安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今天，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的通告，这是西安全市层面的第6轮核酸筛查。通告显示，本轮核酸筛查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记者注意到，部分小区已经在当天6点启动了核酸筛查。 27号，西安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75例，截至目前，这是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其中，核酸筛查发现69例，占比39.43%。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魏小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过多轮次的核酸筛查，尽早发现并隔离治疗所有感染者，是目前防控的重要举措。事实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随着目前西安市民流动减少和筛查频次增多，有助于筛查出人群中的所有潜在传染源，消除疫情传播隐患。 昨晚，西安全市总动员，组织准备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为封闭管理小区提供物资保障，让广大西安市民静下心来，足不出户居家防控。 从23号0点起，西安官方要求非生活必需场所暂时停业，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疫情防控期间，民众生活物资供给保障成为各界所关注的话题。 昨晚8点，西安市新城区9个街道办事处与城棚改事务中心开始为辖区居民免费发放蔬菜。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在菜市场、超市等渠道购买蔬菜后，打包给居民送到手中。目前已经有3家街道办事处发放完毕。 西安市新城区、曲江新区、鄠邑区分别发布公告说，将向市民配送菜品，这对于基层的人员配置和能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召开，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元旦春节将至，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 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日新增确诊病例多次突破80万例，接近疫情以来最高峰。奥密克戎变异株已成为部分国家主要流行毒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增多，叠加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疫情传播风险始终存在。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不动摇，坚决果断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发生疫情的地区，在全力以赴遏制疫情传播蔓延的同时，要千方百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看病就医需要。要强化旅途、餐饮、公园景区、商场、超市等重点环节和场所疫情防控，坚持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用公筷等卫生习惯，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米峰介绍说，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建了15个督察组，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督查，督促各地强化集中领导，压实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四方责任，切实落实口岸疫情防控、集中隔离点管理、医疗救治和院感防控、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等各项措施，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健康祥和的节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兴华表示，陕西西安疫情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有病例外溢到省内和省外的情况，风险人员排查和管控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后续疫情社区传播风险仍然较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这是我国第一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的立场、制度和实践，阐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张和行动。 白皮书全文9000多字，正文包括4个部分，分别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基本立场，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持续推进出口管制体系现代化，积极开展出口管制国际交流与合作。 出口管制是指对两用物项、军品和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出口，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再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将于2022年1月1号起施行。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将律师事务所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对拒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义务的进行惩戒。 2019年10月17号，司法部印发《关于促进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的意见》，明确要求律师应当积极参与党委和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组织的公益法律服务活动，倡导每名律师每年参与不少于50个小时的公益法律服务，或者至少办理2件法律援助案件。各地可以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律师行业实际，制定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工作量的具体指导标准，并可以根据律师职业、地域、年龄、身体状况等分类提出要求。 公益法律服务工作量的计算方法由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确定，律师从事公益法律服务应当依法依规勤勉尽责，可以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对服务内容、方式、工作条件等进行约定，规范服务流程，保障服务质量。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演员张庭夫妇的化妆品公司 TST 再度陷入传销质疑。今天上午，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不正当竞争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接到大量群众举报 TST 婷秘密涉嫌传销，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证后判定 TST 婷秘密母公司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传销。 工作人员说，达尔威具备传销的3个特征，也就是拉人头、缴纳入门费和团队计酬的金字塔结构。另外，这个传销组织具有跨度时间长、涉及人员多、涉案资金大3个特点，时间是从2013年开始，今年6月份就已经对此事立案调查。 针对此事，今天上午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啊。我想啊，这个事情啊，从这个有关部门啊发布的公告来看啊，它完全是一起涉及经济的事情啊，跟两岸关系无关。那么任何人啊在大陆经商办企业啊，首先应该啊依法依规啊，这是很明确的。 石家庄市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此案已经进入到财务审计阶段。从目前的调查来判断，这个传销组织属于一种经营性传销行为。经营性的传销目前来看还不足以构成诈骗性的传销。随着案件进一步调查，如果具备了诈骗性传销的行为，他们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 今天凌晨 ,TST 婷秘密发文回应说，公司从成立以来始终遵从政府指导，坚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公开资料显示，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亿318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吉荣，也就是知名演员林瑞阳。公司旗下拥有日化用品品牌 TST 婷秘密，由林瑞阳和张庭 夫妇在2013年创立，以化妆品、护肤品为主打品类，并主要通过线上商城 APP 和线下实体店的 O2O 方式进行产品销售。 那么什么是经营性传销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才会构成诈骗型传销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小雨，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首先啊，我们常说的非法传销啊，主要是有两层含义的，既包括行政法意义上的传销，经营型的这个非法传销啊，也包括刑法意义上的传销犯罪。这个在刑法意义上的传销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诈骗式的传销。行政法意义的非法传销呢，主要的依据呢是国务院在2005年制定的有一个取缔非法传销条例，而刑法上的非法传销啊，主要是依据2009年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列入了刑法第224条。用通俗的话来说吧，行政法意义上的传销呢，主要是包括了三种形式。第一个呢是咱们常说的拉人头，第二个呢是收取入门费，第三个呢是团队的一个计酬。那么以上啊任意一种呢都是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只要具有任意一种形式就可能构成这个传销。而这个刑法意义上的传销的要求啊就比较严格了，一般只包括两种形式，一呢是拉人头，二呢是收取入门费，而且必须两种情况都具备。那么这个行政法意义上的非法传销啊，相比呢这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呢，一般呢是不包括啊团队的这种计酬式的传销。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刑事立法对于传销罪的入罪的门槛啊，关键主要还是加入了这个传销组织的人数。那在立法的初衷呢，也是在于防止传销组织的扩张，防范传销的受害人数的增加。由于拉人头啊和这个收取入门费啊，实际上呢并没有经营活动，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一种诈骗行为。所以呢现在在刑法意义上的传销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诈骗式的传销。我们国家呢在刑事立法规定的非法传销罪啊的构成要件啊，也比这个行政法当中对于非法传销的规定更为严格。 嗯， 构成行政法所认定的这个非法传销啊，不一定啊就一定构成违法犯罪。 通过线上商城 APP 和线下实体店 O2O 方式进行产品销售，到底属于合法经营还是经营性传销呢？合法经营与经营性传销应该如何区分？我们继续来听黄小雨律师的观点。 线上 APP 啊和 O2O 这种模式啊，实际上是我们日常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啊非常的常见啊，比如咱们现在的各大的这个购物网站呀，轿车的软件呀，包括咱们网络下单的这个点餐服务啊，实际上都是两种模式的代表。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那样啊，关键是要看他们的销售模式是怎么样的。那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即便确实是有商品的销售啊，商品呢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销售模式如果采取啊拉人头啊、收入门费啊，或者是团队计酬的这种方式，那就有可能涉及到行政法意义上的非法传销的这种模式。主要看它的销售模式是怎么样的。本身这两种的线上的 APP 的销售啊，还有 O2O 的这种模式啊，这种模式是一种正常的经营模式。 嗯。那么裕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在对达尔威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后，发现这家公司利用金融机构设立银行账号大量转移和隐藏市场资金。为防止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裕华区市监局依法申请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非法传销都有哪些社会危害？两者分别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黄小雨律师的解读。 非法传销的危害啊，首先呢，它是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咱们国家的金融秩序。非法传销呢，还可能衍生出啊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像违反税收啊、金融啊等多种法律法规的这种情况。非法传销呢，往往呢也涉及的人员比较多，地域广泛啊，金额一般也都比较大。另外呢，就是非法传销啊，也会破坏啊咱们正常社会的道德基础和诚信的体系。 嗯， 那么非法传销组织的发展主要呢就是利用传销人员的社会关系，最后往往呢导致传销人员和朋友反目啊，妻离子散呀，并且呢有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的其他的刑事犯罪行为。 那么就说这两者分别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从行政法来说啊，这个非法传销的处罚呢，对这个组织策划传销的啊，行政机关呢可以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介绍、诱骗、 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参加传销的呢，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构成刑法上的非法传销罪啊，也就是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呢，将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冻结保全资金是一种什么措施呢？ 冻结保全资金应该说指的是财产保全的一种措施。 嗯， 那么像是主要啊，也是防止啊相对人啊利用金融机构啊转移隐匿资金的一种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呢，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以后啊，对进一步调查和固定证据呢都是有利的。 人民日报客户端今天也对这一事件评论说，有关案件性质、责任认定还需要等待调查结果，由此引发的大众对网络传销现象的热议，也在提醒人们必须警惕以电商、微商等名义开展的新型传销行为。法治社会容不下违法钻营的秘密，法律之伞只保护守法本分的经营，相关机构与网络平台需要加强技术甄别，撕开包装马甲，治理各类线上线下传销活动，重拳出击不能停，深挖细查见成效。 近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对张维平等五人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刑事部分的判决。张维平、周荣平判决死刑，另有两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人被判刑10年。今天，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告诉记者，广东高院的法官来到山东，将二审判决书送达给他。 二审判决书显示，广东高院判决张维平、周荣平等五名原审被告人连带赔偿申军良夫妇物质损失39万5000元，驳回了申军良夫妇关于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求。 此案由广州中院于2018年12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到2005年期间，被告人张维平通过刻意搭讪结识被拐卖儿童的家人，趁其不备抱走小孩并贩卖牟利，累计作案8起。此外，被告人周荣平提议与杨朝平、刘正红、陈寿碧密谋策划闯进出租房内，将被害人母亲捆绑强行抱走申聪之后交给张维平贩卖。 一审判决书显示，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有4次是在广州增城区，1次在广州黄埔区，另有4次在惠州市博罗县。被拐的9名男童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其中8人被卖往河源市紫金县。根据张维平的交代，他拐卖的9名男童都是通过梅姨找到买家，目前梅姨的身份还没有查明，被拐的9名男童中目前还有3人没有找到。 双十一期间，浙江消保委发现李佳琦等带货主播存在违规问题。浙江消保委今天发布消息表示，12月28号收到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5个平台和相关主播的整改报告。从提交的整改报告来看，各平台和涉事主播态度端正，提出的整改措施切实可行，针对性强。 淘宝平台表示，目前已经对隐患未消除的商品全都下架处理，要求对应商家主动对存量不合格库存进行封存、返厂或销毁，不再进行二次销售。 涉及问题的相关主播都表示认识到自身错误，接受省消保委监督，接受平台作出的处罚，并向省消保委承诺后期将依法合规经营，今后也将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规范直播行为，杜绝出现同样的问题。 其中，李佳琦的运营方美万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表示，立即停止销售相关商品，对库存所有商品进行更改，更改完毕并且经过新一轮检测之后再重新上架相关商品。 浙江省消保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各平台和涉事主播提交的整改措施，及时组织暗查体暗访体查，监督各平台和涉事主播彻底整改到位。今后，浙江省消保委将对直播带货行业形成常态化动态监督机制，持续保持监督压力，切实维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好，北京时间的18点44分，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日本力争2020年代后半期实现日籍航天员登月，成为继美国后第2个载人登月的国家。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28号修订了其太空探索计划时间表，打算到本世纪20年代后期将一名日本人送上月球。报道说，目前美国正与日本等国进行合作，推进月球空间站门户的建设计划，计划2025年以后实现航天员登月。日本力争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载人登月的国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一场旨在敲定这一计划的会议上表示，太空不仅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梦想的新领域，它还在经济安全方面为日本的经济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 报道称，这一计划还阐明日本希望于2024年发射探测器探索火星的愿望，以及在太空中寻找太阳能发电的方法。 1990年1月，日本成功向月球轨道发射了飞天号探月卫星，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向月球发射探测器的国家。2007年9月14号，日本成功发射月亮女神号月球探测器，先于中国的嫦娥一号和印度的月船一号对月球展开探测。那么，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修订太空探索计划时间表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航空知识》杂志社主编王亚南，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日本关于它的登月计划的修订，主要的立足点还是在它跟美国的合作上。日本这次登月呢，并不是完全通过自身的技术实力，而是通过跟美国合作，加入美国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美国和日本会合作，当然也包括欧空局，也包括加拿大，多国合作在阿尔特弥斯计划中帮助日本航天员踏上月球的表面，这是整个计划的一个大致的蓝本。所以日本可能是跟美国进行沟通之后呢，觉得在阿尔特弥斯计划旅行过程中，日本有可能率先的成为继美国之后首先踏上月面的这个航天员，这是日本在他的计划中公布这样一个时间数字的问题的这个根本原因。其实日本这个时候宣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很有点这个表达一种希望能够在月球的竞赛中跑在前列的这样一个想法。 他和美国合作，那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是日本是第二个登上月球的这个国家吗？ 如果就是按照我们只是说哪个国家的航天员实现了这个踏上月面，那么日本肯定是，如果假如说他这些都实现了，跟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走得很顺的话，那么确实是可以做到的，等于说是多国合力把日本航天员送上月面。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评判，就是依靠自己国家的技术实力打造的航天运载系统来踏上月面的话，那么日本绝对算不上。因为日本在阿尔特弥斯计划中主要负责的是月球轨道站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环控系统、电源以及热管理和成像设备。换句话说呢，日本是帮助美国去建造这个空间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的美国阿尔特弥斯的登月行动中使用的登月舱也好，还是重型运载火箭也好，并不是日本制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即便日本的航天员踏上了月面，这也并不标志着日本拥有了以本国的技术为基础的登月技术系统。 我们知道日本在很多年前就实现了小行星采样哈，但是它为什么不能登陆月球呢？目前日本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航天排名来讲，大概能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因为我们看到有分析说，日本的核心技术十几年都无法超越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应该说日本它的航天技术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在火箭技术方面呢，在这个一些自动化的系统制造方面，包括升空的测控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想完成这种登月，比如说小行星探测呢，是问题的一个分支，但是如果载人登月的话是另外一个分支。载人登月首先 要求的两项任务，第一项是要求有成熟的载人航天运载系统，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能够运载航天员的火箭，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的火箭发射的都是不载人的载荷，日本的火箭发个卫星啊，发个探测器啊，干得很不错，但是载人的运载火箭日本是没有的，这是一个运载系统。那么如果想登上月球，还有一个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火箭必须它的规格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就是火箭要足够大。那现在像中国呢，我们现在的长征五号已经达到了860几吨的火箭，那下一步呢，中国未来还会有更重型的火箭来保障中国的月球探测任务。所以在这两个领域呢，日本相对来讲还是走得慢。日本它的前期的工作重点确实是放在了火箭的可靠性上，火箭的控制精度上，保证日本能够实现遥远的深空探测，包括小行星的这个探索，这些工作日本是可圈可点的。应该说日本如果想完成登月的话，那么它这些尤其是载人运载系统包括重型火箭这样的缺口，日本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很难预期，因为美国在研制登月的重型火箭的问题上也是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看到中国的时间表大概也是曾经这个叶培建院士提出过可能是在2025年比较合适登陆月球，但是我们这个50年的长远规划当中提到一个时间表，认为中国实现载人登月工程是2030年哈。 中国的载人登月现在来讲应该说也是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但是中国并没有说把这个时间呢规定的那么明确，就是说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对于中国来讲呢，载人登月任务实际上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那目前的中国的载人运载系统，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征二系列火箭呢，已经是世界上这个载人火箭的状元级别的产品了，它的安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在重型火箭上再下功夫。那像叶培建院士提出的这种载人登月的方案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可靠的成熟方案，就是在中国没有超重型火箭的情况下，也可以依靠我们现有的技术基础完成一次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准备。从这个角度看来呢，中国如果登月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讲还是有底气的，但是呢，我们是希望每一步呢都把前期的工作做扎实了。而且中国现在登月呢，有一个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者说自豪的一点，就是中国登月一定是说完全以中国的技术为基础，所以这也是中国这个航天事业这么多年来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亮点。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近期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激增，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如何分析疫情状况对于金融市场各品种的影响呢？ 好的，那我们看到近期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已经是引发了全球的第四轮疫情。那昨日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的一个报告，那报告是指出奥密克戎的总体风险仍然较高，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的这个毒株具有传播优势，那一些国家的发病率呢是迅速上升。虽然在发现国南非的这个确诊病例最近期是有所下降，但该毒株呢已经是在英国、美国等多国呢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流行毒株。那根据数据统计，美国27日新增的这个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1万例，那是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那过去一周每日平均新增的确诊病例是达到了19.8万人。英国方面呢，也是连续多日确诊病例也在这个10万人上下徘徊。那目前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也是持续的超过前三轮的一个高点。尽管有研究表明，奥密克戎毒株引发的这个重症率和住院率呢是低于德尔塔病毒的这个毒株，但是目前来看呢，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所带来的全球确诊病例激增还是令我们不禁担忧，这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复苏。那从各品种近期的走势来看呢，由于近两周恰逢圣诞和新年的一个假期，市场整体交易的这个情绪呢是较为清淡，美元黄金的走势较为平稳，油价呢是有所走强。那节前的这两个交易日各品种预计难以掀起较大的一个波澜。那投资者呢近期仍在是继续考量新型变种病毒的一个影响。那由于重症率相对较低，目前欧美各主要国家并没有采取如前几轮严格的这个封锁措施，但是如果新增确诊